英國居留權嘛。但係呢個係完全係即係 in secrecy 噶嘛，即係完全係保密嗰樣嘢嚟噶嘛。而家佢就同你講啦，嗱，所以老共咧就食屎食著豆。李波呢單嘢點解之前即係咩林榮基又好，嗰、那個咩咪貴咩話？ 貴文海， 貴文海又好，冇咁樣大鑊咧，佢都唔諗明。喂，貴文海喺泰國被拉噶嘛？林榮基，你係困咗佢入大陸，你去拉噶嘛？你屈乜撚嘢都得啦。嗱，第一，貴文海泰國佬唔撚喐你，冇撚人可以 at， 你可以屌鳩泰國佬，佢可以扮唔撚知，係咪？山高皇帝遠，你可以奈佢咩河啊？跟住你林榮基，你係困咗入大陸，你話佢叫雞又得，你話佢即係衝紅燈都得啦，係咪？但係而家你係嚟香港拉人。你咪黐撚咗線㗎、啊、哥！正如你嗰次 Anthony 阿、曹總理講，你傻撚咗啊！一國兩制你定㗎嘛？喂，你話中國憲法都話到明，根據呢、這個唔知中國憲法第幾條可以設立呢個特別行政區？屌你老尾！你作為領導人，你竟然違反咗你自己 set 嘅規則。 嗯， 即係冇撚規則啦！呢個世界， 唔係呢個世界有規則，亦都有中國嘅規則。咁你要明白一樣嘢，係啦，回歸之前咧，好多嗰啲咩老平已經講過啦，香港冇咩剩餘權力，咁佢咪用到盡啲權力用。 所以我唔同意啊邊個啊詹啤係咪講嗰只呢個大陸嗰度行嗰啲社會主義法律？ 關撚咩社會主義法律事啊？ 嗰、那個唔係社會，嗰、那個唔係社會主義制度，嗰、那個係冇制度。嗰、那個 屌你老尾！頭先有人問我，你驚唔撚驚啊？我話你夠膽咪嚟咯！ 啊， 屌我鳩一條柒一條， 你又鳩一條。 喂，唔係喎，你有冇 BNO 先？首先一個問題， 我申請緊啊！我申請緊啊！屌， 我得啦，你解講咗噶啦。 唔係，但係咁樣講，即係其實你 我未影一張影相 嘅。嗱，嚴格嚟講咧，即係你九成嘅舊香港人咧，即係差唔多係九成咁啊，八九成啦，都有舊BNO 嘅。而 BNO 係你有 九成咁多 ，Anthony 當年我哋估計都係三百零萬啫。 係咪三百零萬係嘛 ？OK， 咁啊超過六成啦。 但大部分都係冇撚續㗎啦，仆街。 唔係啊，你冇撚續咋？但係嗰個叫做係 oversea 嗰個係resident 咧個身份咧，其實係永久性㗎，佢哋自己規咗㗎啦。即係喂，你好似睇翻阿邊個阿邊個啊？呢個譚博士係講個咖喱仔啊，唉、哎，即係叫咩名啊？黃世澤啊，啊即係阿爪哇人啊。咁佢話咩嘛？佢嗰陣時佢講個老蕭話咩？話佢揸 BNO， 即係其實你而家就算你立嗰條反恐法咧，其實即係 suppose 我哋每一個人咧都係即係係受規限嘅。因為其實你嗰、那個oversea 嗰個 resident 嘅身份咧，oversea citizen 嘅身份咧，其實係永久性嘅，其實係。咁所以咧，即係你冇話續唔續期嘅，其實係嚴格嚟講啊。 但英國佬唔會好似阿李波咁， 係 同你見外交部長嘅時候，你作為一個國民咧，佢要質詢你啊嘛。英國佬唔係做呢場戲俾老共睇啊，佢係做俾佢自己嘅國民睇啊。 就唔好咁義氣啦。 喂！任何喺西方嘅價值嚟講，呢啲左膠嚟嘅， 係左膠嚟噶。 西方嘅價值係乜嘢？無論任何一個人，無論係一個定一百個定一萬個定一千萬人，都係同樣咁重要噶嘛。 係啊，係啊， 我俾你拉撚咗，我都要問下你乜撚嘢事？一個強姦啊、非禮啊，定係打劫啊？ 啱啊，其實係。 喂，呢次老共咧係食屎食著豆嘅。嗱，我收到個 風。食豆食著屎啊！ 誒，兩樣都啱啦。我收到個風，佢哋好撚緊張，佢唔撚知道原來香港反應咁大 唔撚係啊，老笠喎哥。 因為佢諗住之前拉咗幾條友，大家好似冇乜反應咁啊嘛。喂，我跟住我喺度諗，你係咪傻撚咗啊？上次你喺泰國拉，上次你喺深圳拉，你乜佢乜都得啦。今次你係嚟香港拉啊？喂，你嗰啲一國兩制蕩然無存啊！我屌柒你。系嘛？你而家公然话俾香港人听，冇捻咗啦！喂，你谂下，如果美国嘅联邦政府要拉某一个州嘅公民嘅话，你都知会声啊，大哥。 乜嗰个政 你都要打下招呼系嘛？ 唔系，佢可能真系知会咗噶。喂，你睇翻林荣基嗰单嘢， 呢个正想讲啦，呢个正想讲啦。因为林荣基呢单嘢咧，即系其实佢家属就话打个电话俾佢，唔系即系报警报失踪咁样样。咁但系正正就系报完失踪之后咧，就即刻收到阿林荣基佢自己呢、這个即系来电，即系报平安。咁然之后，喂，又即刻即系收到呢个报平安电话之后，喂，

我哋以前係可以接受到你去做嘅，而家唔能夠接受到，就係因為話你兩地人民嘅交流係越嚟越頻繁啊嘛，即係等於就係話，喂，我而家我可以買到啲內幕書人係越嚟越多喎，喂，你就係睇下近年大陸嗰個內地嗰個群眾鬥爭，越嚟越有多香港嘅影子啊嘛，呢、這個已經影響到啦，喂，咁所以就係話，喂，我唔收緊你唔得，因為其實嗱，你以為河水不犯井水，喂，你而家井水犯咗河水先喎。 同意 系嘛？ 其实无论香港作为一个喺中国一个城市特别行政区嘅地位，其实无论喺金融同埋政治，都系大家出口向内销噶啦。喂，我嘅内地生意好好，我唔单止系拣喺内地上市，我梗系喺个国际金融中心度上市。同样道理，我要搞权力斗争，我要内斗， 就 要搞鸠你习近平，我都要喺香港出本书，我都要搵香港嘅出版社啦。 近嘅就香港，远嘅咧就系呢个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成日收到呢啲嘢噶， 嗰啲咁嘅嘢，十样嘢有七样嘢系作嘅。老实讲，你问我攞内部文件，最多咪有一成系准。咁但係一份內部文件點撚作到咁多嘢啊？點樣出到本厚沓沓嘅書，呃你幾十蚊啊？ 其實你 咁咪作埋落去囉。但係跟住你而家老共係證實咗某部分嘅嘢係啱啊嘛。 你要諗下，即係其實、 如果唔係我哋都唔撚理㗎嗰本嘢。关我卵事咩？江泽民的女人们， 系啊系啊， 习近平的情史。 嗱，土伯点解我话即系我唔系完全太 buy 咧？头先讲个讲法就系话， 唔系我听翻嚟嘅啫。 即 系嗰 个江系势力咧，就老屈佢，就因为其实我觉得咧， 我觉得江系势力系殊死挣扎。 呢、這个当然啦，但我觉得即系习近平都唔系好人嚟噶啦。事实上佢 咁啊，皆契弟啦，屌。 嗱，而事实上咧，佢系一个。一直係活有個亡國危機嘅意識嘅一個領呢個領導人嚟嘅。喂，即係你作為一個佢時常覺得會有亡國之機嘅人咧，佢係乜都可以做得出嘅。老實講係。 咁呢個同意。 咁嗱，你諗下啦，即係佢舊年立國安法，去到今年，喂無聲無息，元旦日佢立咗呢個反恐法。喂，反恐法佢講到話就係唔可以。即係造謠即係呢、這個或者脅迫呢個中央啊嘛，即係如果好似我又講翻桑普又寫篇文就話，喂，即係好簡單，就係話你搞佔中，你脅迫中央去俾民主你，喂，呢個其實係恐怖主義嚟喎，可以定義為，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你拜佢自己法律嘅 definition， 佢可以咁樣搬個龍門嘅、哦，即係老實講，即係如果你去到喂基本法，佢可以咁樣講嘅，外交同埋國防。是中央可以管的范围之内嘛、 嗯、 即是如果他觉得。 但是不代表我其他东西不能管得你嘛。现在他的诠释就是这样嘛。 咁但是他讲到这些东西喂国安法你要明白就是说他包罗万象架屌你老美即是他出版又是金融又是食安又是无论所不包的全论部都是国安来的。咁你反恐又是的。咁你喂你搬到基本法出来他跟你讲话喂国防是中央可以管嘅，喂，咁所以其实一国两制，两制系可以玩完嘅，随时可以俾人 玩完噶啦。大家而家冇人信噶啦，你唔好以为大家嚟香港被，即系嗰啲内地嘅富豪又好，贪污腐败嗰啲又好，或者系借呢度搞拳头嗰啲有，其实老共呢啲人先至觉得佢系眼中钉。你唔好借香港嚟避啊！ 嗯， 你唯一就系你一系走英国咧，一系走去美国咧。你谂下，李波再重复一次。揸住個居英權，我估係九成揸居英權㗎啦。係，即係所以有英國護照，追手唔撚甩啦，係咪？但係我覺得老共呢一次係好撚蠢咯。如果你個講法啱，嗱，我嗰個陰謀論嚟嘅啫，就係拳鬥係嘛？你個講法啱嘅話，你都戇撚鳩啦。你拉佢嘅時候，你唔撚知佢係英國公民嚟嘅咩？ 而家佢哋佢去底㗎啦，一定有 係咪？你冇理由唔起呢班人嘅底㗎嘛？你拉鳩佢嘅時候，仲有你冇。考虑过你喺香港拉佢一件几大镬嘅事？ 唔系，我觉得佢点样睇英国呢佢可能佢自己有恩客心态。 我宁愿你好似雪茄林咁样。 哦， 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心狠手辣啦，唔系宁愿啊，心狠手辣，你白捻咗佢好过啦，系嘛？杀警霸啊嘛，你想？